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上一期当中，沈秋和许崇光接陶安可等人回国，没想到陶安可和燕卫东两人在车上不断拌嘴，最后连许崇光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许崇光，你笑什么？然而陶安可已经是机关枪了，无差别扫射，听到许崇光的笑声，扬高了声音问他，大概啊是折服于你精湛的语言艺术之下，高兴得忘乎所以了。沈秋笑着说，等到了地方我负责收拾他。陶安可女王般恩了一声，似乎终于把这口恶气出完了。因为要避开严家，严卫东另找了酒店订了房间，严大少爷挥金如土定的52层顶楼总统套，落地大窗俯瞰秦城全景。明天的烟火表演，这里是最佳视角，严大少也是有心了。沈秋看着窗外轻声地感叹，这样的房间绝不可能是临时入住，起码也得提前一个月预定。想来是严卫东知道以陶安可的性子未必肯同意代孕，提前做了些准备，只是陶安可意外怀孕恐怕也是他所料未及的。他早就定好了，本来是计划明天向我求婚的，不过被我自己给搅黄了。陶安可和沈秋并肩站在阳台上，全封闭的阳台没有墙体，都是高强度的玻璃，站在旁边让人有一种随时会坠落的恐惧感，实在是刺激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沈秋不禁好奇地看着陶安可，以严卫东的性格，既然知道你有这个心，又怎么会让你怀孕？陶安可笑了起来，我趁他不在家炸破了所有的避孕套。沈秋竖了竖大拇指，我在美国听说你的事了，没想到会是卵池。陶安可轻声地说，现在细细想来才会明白其中的问题。沈秋叹了一口气，警方在卵池的邮箱里找到了你的联络方式，花钱雇你去调查沈承阳的人也是他，难怪泄露沈承阳身世的时间那么恰到好处。陶安可愣住了，既然是他，难怪我打听了那么多人都没线索，恐怕从你一回国他就已经开始策划了。不是从我回国，是从我母亲去世时开始的。沈秋垂下眼睑轻声地说着，这也是他那天见过栾池后才想明白的，更何况他早在2年前就已经沾染过血腥了。知道了栾池的目的，有些事情就想得通了，可他为什么会杀韩夏，沈秋始终不明白。对于栾池，沈秋多少有些无法面对，如果不是陶安可提起，他是想永生不再提这个人的。陶安可似乎还想问什么， 可严卫东和许崇光拎着刚买的日用品进了房间，陶安可又换上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，看得严卫东头疼不已。安可，干什么？陶安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你放松一点，我又不能把你绑进医院。严卫东一脸无奈，刚才崇光劝过我了，咱们生就是了。陶安可看着严卫东，既然你坚持要赌，我就陪你赌一次。严卫东笑了笑，有些羞涩地说，曾经答应过你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风雨同路。这大概是严卫东当着别人的面能说出的最甜蜜的情话了。陶安可听得很满意，只是哼了一声，转过头去仰头看着太阳，花了好久才把眼泪憋了回去。沈秋和许崇光知趣告辞，驱车回家。你跟严卫东说了些什么？沈秋颇为狐疑地看着许崇光。很简单，我告诉他，陶安可那种犟脾气，就算这一次做了流产，他也会千方百计再怀上。生孩子这种事，生得越早，对母亲的危害就越小。与其拖拖拉拉过了35成了高龄产妇，倒不如早点生。大不了一发动呢，就打麻药进入手术室进行剖腹产，只要照顾得好一些，也许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危险。许崇光笑了，毕竟我是医生啊，说的话他还是听的。不愧是学心理学的，这也算是对症下药了。沈秋笑了笑，别人的事情他不好说，但陶安可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，与其闹得两个人剑拔弩张，倒不如欣然接受来得最好。且不说刚才陶安可告诉他，其实他私底下也曾咨询过妇产科的医生，以陶安可现在这个年纪，只要注意检查，出现问题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。只是陶安可对严卫东来说，哪怕只是1%的可能，他也不愿意冒这个险。可是这一次想赌的是陶安可，不是严卫东，他该学着尊重陶安可的想法了。人生在世，哪有那么多万无一失的，能有50%的机会就已经应该感谢上天了。陶安可是这么说的。沈秋觉得他说得很对。年30的清晨，沈秋迷迷糊糊地醒过来，感到许崇光的吻轻柔地落在他的额头、鼻尖、唇角、脖颈。男人的下巴上有些青茬，摩擦着皮肤微微有些痒，他忍不住笑着推开他。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跨年。许崇光伸手搂住他。沈秋忍不住扫了一遍许崇光的身材，真是好的让他忍不住要流口水。许崇光笑了起来，认真地说，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一起度过，我发誓。好，沈秋回应着，然后许崇光的唇压了下来，吻得甜蜜而认真。等两个人腻歪着终于起床的时候，许依晨已经臭着脸坐在餐厅里喝咖啡了。陈嫂昨天就回老家了，咖啡是她自己煮的，手艺很差，有点发酸。看着许崇光和沈秋红光满面地走进来，许依晨顶着两只黑眼圈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他昨天晚上难得轻松地早早下班，海外部那边却打电话说国外的供应商临时有个视频会议要开，于是他熬了个通宵，早上5点才结束。那种酸爽的感觉，沈秋和许崇光又怎么会不懂呢？许崇光跟许依晨打了个招呼，转身就去冰箱翻了起来，竟然让他找到一份素食春卷和素食油条。沈秋食指不沾阳春水，厨艺那是一言难尽。如果只有许崇光和他们两个人，他也无所谓，横竖许崇光已经吃习惯了。只是有许依晨在，只怕沈秋的手艺不用出锅就得被他喷个体无完肤。这种时候负责做早餐的自然是许崇光了。这期间沈秋简单地讲了一下陶安可和严卫东的事，许依晨听了语带讥讽地说道， 难怪最近和严家打交道都是严卫东的堂弟和我在接洽，明明之前这块生意都是他在管的，没想到啊，真是红颜祸水啊。严卫东要再复出少说也得2年以后了，严家怕是要变天喽。徐一晨在商言商，相当的冷酷无情。今天晚上我和崇光答应了他们一起跨年。沈秋补充说，你们两个答应了，我可没答应。徐一晨听到这话脸色阴沉了下来，咱们总共就三个人，在哪儿过不是过啊，家里这么冷清，还不如去那边热闹热闹的。许崇光端着一盘子春卷和油条进来，要不然你也去选一个女伴一起去，程雅怎么样？沈秋笑着揶揄道，毕竟不能总虐。他是享受虐狗的事，然而看着许一晨的眼神还是闭了嘴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虽然一夜通宵很是暴躁，但许一晨还是带了礼物和许崇光沈秋一起去了。秦城也是移民城市，到了大年夜反而冷清了许多，城市里的灯光却还不如平时来的璀璨，许多居民楼都黑了灯，城市的霓虹灯隐去，干净的天空才能显出几颗星星来。柏油马路上只有路灯静静立着，平日里川流不息的车流统统消失不见。吃过了年夜饭，沈秋站在玻璃窗前静静看着这宁静的夜色。许崇光从他身后揽住他的腰。8点钟，烟火表演在不远处的广场上开始，从酒店里就可以看到那边早已经是人流攒动，随着焰火在天空炸开，人群里不断发出惊呼。严卫东在和陶安可接吻，旁若无人的样子，全然不顾他们旁边的许一晨青筋暴露。我回房间了，许一晨冷冷地说。许崇光和沈秋相视一笑，许崇光突然开口，什么时候我们也生个孩子吧。沈秋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你好像应该先求婚吧。许崇光似乎早料到沈秋会这样说，轻轻笑了起来，那就选今晚好不好？这太简单粗暴了吧。沈秋的笑容渐渐消失，有些恼怒地看着许崇光，那我去准备一下。许崇光无视了沈秋的愤怒，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转身离开。沈秋只当他是开玩笑，严卫东和陶安可自觉地停了下来，站在沈秋旁边。随着一声一声轻微的爆炸声，烟火表演逐渐进入高潮，花朵一般的各色烟火交叠着绽放，组成造型各异的图案。沈秋趴在玻璃上仔细看着，眼睛眨也不眨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我已经10年没有看过秦城的烟火表演了，他轻声说着，以前的每一年都是妈妈还有我哥陪我一起看的，大年夜我们会先去吃饭，然后去广场上看烟火，然后自己放一点那种小的，玩够了才回家。我哥特别会挤，总能带我挤到中间去。陶安可认真地听着，哎，那种小的我也放过，用打火机点着了，然后滋啦滋啦的响。小时候我妈没钱买，我和一些小混混一起去广场上抢，那些小孩子都不敢吱声。哦，16岁那年没抢成，我妈死了，我被打断了腿。严卫东有些责备又有些怜惜的把陶安可抱进怀里，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头顶。沈秋羡慕地看着他们，他有点想许崇光了。不知是谁突然关了灯，周围暗了下来，只剩下烟火的微弱亮光。沈秋微微一怔，陶安可在黑暗里兴奋地笑着。沈秋快看，他指着窗外，一声巨响，烟火在空中绽开，是2个字沈秋。 沈秋心脏砰砰直跳。沈秋两个字慢慢在空中消失，然后又出现了一行 I love you。 房间里响起了音乐，大门打开，许崇光换了件西装，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。许一晨似笑非笑地跟在他身后走出来，手里推着餐车，上面插着是心形的蜡烛蛋糕，烛火带着黄色的光晕，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是暖色调。 I love you 从天空中消失，嫁给我三个字慢慢蔓延开来。沈秋憋了许久，终于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许崇光走到沈秋面前，单膝跪在地上，把花递给沈秋。我说过，以后每一个新年，我都想和你一起度过。沈秋，嫁给我好吗？许崇光温柔地笑着。背景音乐恰到好处，除了徐一晨的仿佛便秘一样的笑容，一切都完美至极。沈秋有些不知所措地接过花，许崇光从怀里取出一枚首饰盒，打开来是一枚钻戒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这样看着他。此刻一切深情言语都没有任何意义，他只是等待着沈秋同意，让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。我已经策划了两个月了，许崇光坦然说，现在我紧张得要死，你能不能让我帮你把这个戒指戴上？沈秋笑着抹了一把眼角的眼泪，伸出手由着许崇光帮他戴上戒指。他手上还戴着许崇光之前送的对戒，许崇光紧张的手都在发抖，摘戒指的时候差点把钻戒弄到地上。哎，许崇光也是难得有心啊，你们刚从美国回来，他就找我出主意，准备跟你求婚。陶安可被两个人逗笑了。沈秋微微一怔，转头看向陶安可，你说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？ 是啊， 陶安可重复着，似乎不明白这里面有哪点不对劲儿。许一晨则发出一声短促的笑，他起先只是嗤笑，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，非常不节制地大笑起来。那是沈秋第一次看到许一晨那样笑，但是他一点探究的心思都没有，只是看着仍然跪在地上变了脸色的许崇光，冷冷地发出一个询问的音节。 那个沈秋，你听我解释啊。 许崇光看着沈秋，显然是真的有点害怕了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解释。 所以说所谓的双重人格其实是骗人的。 沈秋转头看向许一晨，冷声问。许一晨沉吟了片刻，坦率回答， 可以这么说，我和崇光的演技都不错。 简直像是一颗原子弹在心脏里爆炸，沈秋一度怀疑这不过是他做的另一个荒诞可笑的梦。然而他刚要发难，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急促的铃声在一片安静中突兀地响着。沈秋突然间觉得心头一紧，本能地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走到桌子旁，拿起手机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但是他就是知道那是谁。 如果是栾池，开功放。 许一晨飞快地说着。沈秋点了点头。 小秋，新年快乐。 栾池温柔的声音响起，他的背景音里甚至也有烟火和鞭炮的嘈杂声。 许崇光向你求婚了，对吗？我看到烟火表演了。 哥，你自首吧。 你明明知道我会说的答案，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的重复呢？做无用的事，这点不像你。 栾池笑了。 新的一年，也得有个新的了结了。长话短说，程雅在我手里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一个人到孤儿院来找我。 你抓程雅做什么？ 沈秋扬高了声音，他真的有些崩溃了。沈成阳和陈碧柔都已经死了，他实在不明白栾池还要干什么。